宁海摇了摇头。志远呢？叔叔走之前一直在问你啊，他想见你啊。可是你呢？你和宁静结婚这么多年，我叔叔我婶婶是怎么对你的，你不知道吗？都说女婿是半个儿子，可是我叔叔他是把你当自己的亲儿子来对待呀。还有宁静，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都干了些什么呀？方志远，方志远说，哥，爸爸的葬礼我是一定要管的。行了，就听宁静的吧，别再给他添堵了。方志远做事要上楼，被周宁海一把拉住了，跟你说了别上去，你别再刺激宁静了，成不成？我是担心宁静啊，我真的担心他。你担心他？不，他是我老婆呀，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宁静说了，等叔叔的丧事办完了，他就和你协议离婚。具体的事宜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我到时候会跟你谈的。 什么？ 协议离婚？周宁海的声音冷冷的。趁还年轻，还能重新开始。 这一番方志远算是彻底伤了周宁静的心。陆泽熙等人好说歹说，才说动方志远，让他冷静下来，暂时先按周宁静的意思去办。方志远被赶出了家门，周宁静的态度如此决绝，也让众人感到有些意外。可是让众人感到更加意外的是，这件事的导火索是方志远和百成一起点燃的。眼看哥们儿无家可归，陆泽熙把方志远接到了他的公寓，又担心方志远乱想，几个人便都陪着，寸步不离。 方志远抱着头，语气里满是懊悔，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陆泽熙他们也想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朋友圈里的模范夫妻，这么多年一路相互扶持，如果连他们俩都散了，那旁边这些人谁还敢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在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婚姻生活里，有很多别人无法了解和感知的微妙，这些微妙堆叠在一起，萌了芽，不知最终会结出什么果子来。 老爸说，那个什么，你跟那个百成，你们什么时候这个？老爸顿了顿，终究还是问了出来，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呀？陆泽熙说，老八，你现在问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当务之急是周宁静不但不让志远进家门，还要跟他离婚。还有啊，志远老丈人的葬礼，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安排，如果这个时候志远真的什么都不管，说得过去吗？毛俊插嘴说，哎，实在不行啊，我们几个陪你回家一趟，我想啊，宁静看到我们陪着啊，也就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了。明航说， 我建议还是不要打扰宁静了，他父亲刚病故，他肯定很悲痛。 志远，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吧，没准就是气话啊，不让你参加葬礼也好，要跟你离婚也好，那都是气话。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啊，不是说没就能没了的，是不是啊？明航说。陆泽熙看了看方志远说， 志远，我现在啊就想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 方世远红着眼睛，目光有些呆滞地说，我的态度啊。他整个人看起来懵懵的，就跟被谁敲了一闷棍似的。一边是周宁静，一边是百成，对不对啊？这两个女人你总得给个态度吧。方志远摇摇头，我不离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宁静离婚。我跟百成那完全就是意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的，我心里确实有百成，而且有那么两三次他想和我，可我都拒绝了呀。昨天晚上在晚宴上我遇见他，那是巧合。后来我看到宁静和麦克在一起，我就怒了。鲁泽熙不解地问，麦克又是谁呀？是宁静的上司，我怀疑他们俩有问题。宁静骗我说他们在加班，结果是这个麦克来参加了晚宴。还有一次我撞见他们一起吃饭，就他们俩一起，我就怒了。鲁泽熙不解地问，麦克又是谁呀？是宁静的上司，我怀疑他们俩有问题。宁静骗我说他们在加班，结果是这个麦克来参加了晚宴。还有一次我撞见他们一起吃饭，就他们俩。结果这事儿啊，宁静还是骗了我。方志远和周宁静之间竟还有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到底孰是孰非，谁先对不起谁，谁又先背叛了谁，谁知道呢？鲁泽熙叹了口气，心里边涌出了些感慨。好了好了，志远，鲁泽熙说，这些个暂时都先放一边吧啊。你这个态度我们都知道了，你不想跟周宁静离婚是吧？我们这些朋友啊，也不愿意看到你们一拍两散。方志远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流了出来。不能离婚，离了婚了别的不说啊，还怎么办呢？我真该死了，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啊，我为什么就管不住自己呢？老八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说，哎呀，百成这么三番五次的对你示好，换了班的男人谁也受不了。我觉得吧，你已经算是好的了啊。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喝了酒子，总之吧，我觉得你跟宁静之间呢还有挽回的这个余地啊。老爸说着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方志远在充电的手机忽然响了，他赶紧拿起了手机，低头一看，是百成。方志远犹豫着，终究还是挂了电话。 安稳的咖啡馆，百成失望地看着手机。安稳说，你现在高兴了？得意了？哼，我有什么可得意的？百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方志远已经和周宁静结婚了，你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可是你呢？你和方志远不清不楚的不说，你居然还敢去医院，现在你还给他打电话，你想干嘛呀？你做的还不够啊？哼，安文，你觉得我特别无耻是吗？ 是， 这是我百成的私事，不用你这个圣母瞎操心。百成说完拿起包就往外走。看着百成的背影，安文自言自语，哼，你再怎么执迷不悟下去，早晚会付出代价的。 第二天，海丽和胡古月结伴来看周宁静。殡仪馆那边的灵堂还没有布置好， 周宁静在王秀芬的家中，母女俩在收拾周长河的遗物。至于孩子，便暂时由周宁海找了专人看管着。这之前，海丽和胡谷月分别从老八和毛俊的嘴里知道了方志远出轨的事情，虽没有实锤，但是方志远和百成暧昧不清，那是事实。周宁静的父亲病逝的当晚，方志远和百成他们俩待在一起，这也是事实。 周宁静穿一身黑，神色憔悴，家里不时有亲戚过来，周宁静还得一一应对。这些天葬礼的各项事宜以及家中琐碎，或大或小，要不是周宁海，周宁静早就垮了。麦克代表公司来过一次，告诉周宁静公司无甚大事，要他安心。没想到海丽和胡谷月到了没多久，麦克就来了。也许是因为太唐突，麦克放下手里的水果、补品等东西，便找了借口离开了。毛俊让胡谷月帮着探探周宁静的口风。胡谷月见周宁静这样，实在不忍过问，倒是海丽好言相劝，让周宁静慎重考虑。周宁静什么也没说，神情出奇的平静，这种平静更加令人担忧。两个女人从王秀芬家出来，都有些凄凄然。哎，月月，我看宁静这样，是真的打算和方志远离婚了。胡谷月叹了口气，哎，方志远真的出轨了，我怎么还是不信呢？月月，这事我之前好像跟你说过，你都忘了。就上回宁静约我出来，就你和你婆婆吵架那回，你再想想，当时你只说他们俩可能遇到一些问题，谁能想到是这样啊？是啊，谁能想到呢？这事儿换了谁都受不了。宁静父亲病危，到走都没有见到方志远，结果方志远是和百成在一起。海丽，我觉得还是先别下定论了，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要真因为这些误会他们俩就离了婚，也太不值得了。今天出来之前，毛俊还嘱咐我让我探探宁静的口风，他说志远他不想离婚。不想离婚，不想离婚，那早干嘛去了？ 亲家公周昌河病逝了，方父和于大民正从齐镇赶来，儿子虽然在电话里一再强调让他们安心地待在齐镇，说他老丈人的葬礼他们可以不参加，可这事儿不能听儿子的。亲家出事儿，而且是大事，于情于理都该到场。况且周长河这一走，王秀芬有没有心里带孩子还另说呢，实在不行就跟儿媳妇商量一下，把孩子接回齐镇来。在方父老两口看来，齐镇没有什么不好的，那镇上新建的幼儿园看起来也很不错呢。 没想到到了卯城车站，儿子直接把他们送进了一家宾馆，说暂时先在这里住着。二老忙不迭想见孙女，也是真心想去安慰一下王秀芬还有丧父的儿媳妇周宁静。这娘俩够可怜的，不定伤心成什么样了。方志远只说王秀芬和周宁静都在忙着追悼会的事，让二老稍安勿躁。 周长河的追悼会安排在三天后，这期间 在殡仪馆设了灵堂，周宁静和王秀芬守着，周宁海以及他的寡母在旁边帮衬着，王秀芬那边的娘家人陆陆续续的也来了好些。见方志远不在，亲戚们难免要问，王秀芬呢还不知道女儿和女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周宁静也没有细说。当然打算和方志远离婚的事，他自然不会告诉王秀芬的，他担心老妈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了。 王秀芬到底心如明镜，况且这一路他是大风大浪经着过来的，好些事他都想得比一般人透彻。丈夫病逝已经是既成事实，悲痛是自然，可是活着的人，他还有女儿一家，他们的日子还得过下去。王秀芬私下里问周宁海，周宁海只是支支吾吾说宁静生志远的气是因为志远没赶上见老丈人最后一面。他了解女儿，女儿算是识大体的，也要面子，父亲葬礼是大事，且不说有各项杂事要办，单说各路亲朋都会到场，他们又会如何看待方志远的缺席呢？ 这想着方志远来了，是陆泽熙他们陪着来的，当着王秀芬一干亲戚的面，周宁静什么也没有说。方志远呢带了笑，只是长跪。王秀芬见女婿来了，略宽了一些心，便找了个借口让方志远送周宁静回家取周长河的一件旧东西，说是让周长河带走。周宁静不好发作，只得听了母亲的话。夫妻俩上了车，还没等方志远说什么，周宁静就示意他闭嘴。周宁静半闭着眼睛窝在后座一声不吭。在后视镜里，方志远看到妻子的眼角有泪滑落，只是短短的几天，周宁静瘦的就脱了形了。是在妻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过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想到这儿，方志远的眼眶也湿润了。 这几天周宁静就像坐了一次过山车，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车那种，她无措纠结。丧父之痛和丈夫的出轨给了周宁静无比沉重的双重打击，这种打击是他过往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当年父亲破产，周宁静失去的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自尊，这些年他努力的一点点把自尊捡回，垒起了还算安全的城堡，可是一夜之间城堡坍塌了。他虽是家中独女，但年少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宠溺，那时父亲忙于生意，母亲忙于工作，这一点周宁静像极了父母，她遗传了父母的好强，那种非要向旁人证明自己的秉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父亲破产之后，母亲也曾一度萎靡，这个家可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对周宁静的关心便更少了。周宁静上大学以后，他和父母的感情才渐渐修复，也许是父亲患病，母亲也老了，他们慢慢意识到回归家庭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剩下的也只有这个家这个女儿了。说走就走突然离去的父亲，以及背叛自己的丈夫，像两声枪响，在枪声中周宁静捂着伤口继续往前走，除了往前走她没有别的选择，无处可逃。 日渐衰老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由不得周宁静软弱。周宁静悲痛之余，更是被巨大的不安全感笼罩着。离婚，真的要和方志远离婚吗？其实周宁静不确定。为着这不确定，他甚至有些恨自己，且不去想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着的感情和婚姻，单单是那些付出和牺牲就已经让他举棋不定了。他知道应该及时止损，他也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方志远。如果不离婚，他周宁静的婚姻同样是一片破碎，这不是他想要的，绝对不是。不过放弃方志远，放弃婚姻，更不是周宁静想要的。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谈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周宁静告诉自己冷静，必须冷静，情绪化没用，只能目视，一切的一切还得从长计议。在医院看到百成站在方志远身后的瞬间，周宁静想冲上去狠狠地给百成两个巴掌。他以往总鄙夷社会新闻里那些殴打小三的原配，觉得这种做法很 low， 有这功夫不如回家收拾你们家的渣男老公啊。可是看到百成那一刻，周宁静真的很想拼尽全力扇他几百个耳光。周身发冷，他整个人都在颤抖，可是却有心无力。幸好他没有动手。平息下来之后，周宁静庆幸没有迈出那一步。掌掴百成，没准儿还会让方志远心疼这个贱人。如此这样，事态就更不利于自己了。在昏倒在方志远怀里的前一秒，周宁静想到了一个办法，欲擒故纵。你要走？行，我放你走。我们协议离婚，我不哭不闹，更不会上吊，我平心静气。于是周宁静提出了协议离婚，还提出不让方志远参加父亲周长河的葬礼。 此时方志远正开着车，周宁静蜷缩在后座上。周宁静用眼角的余光偶尔看看丈夫的后脑勺，周宁静觉得方志远仿佛离自己很远，或者方志远 从来没有给自己真正靠近的机会。对自己的主动的追求，方志远只是水到渠成的接受，怕是感动多过喜欢。周宁静以为婚姻会让方志远明白自己才是他生命中的不可或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婚姻却慢慢的走向了消亡。方志远终于说话了。宁静。 周宁静看着车窗外假装没听到。 等会儿到了妈那边你先休息一下，踏踏实实睡个觉。刚才妈嘱咐你来着，说你这两天一直都没睡好，你放心吧，这类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啊，我跟宁海哥呀，一定会把爸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方志远继续说着，他见妻子仍然不吱声，又接着说：“宁静，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怎么生气都可以，但能不能等爸的事情办完了，咱们再处理别的事情啊。爸走的时候我没有在他的身边，我这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 周宁静的声音冷冷的。好好开车。 毛俊家，胡谷月和陈花美又在吵架了，这一次是为了胡谷月要参加周长河追悼会的事情。毛俊推开了家门，就感受到了一股凝重的气氛。毛俊不耐烦地看着陈花梅：“妈，不是你们俩又怎么了？”这几天因为方志远和周宁静闹离婚，毛俊的心里其实有点小不痛快。这都什么事儿啊？要是方志远都离了，他们哥几个除了没结婚的明航，可就剩他毛俊没离婚了。 陈华美看到儿子回来，赶紧说：“哎呀，你快劝劝你老婆吧，她说要去殡仪馆参加追悼会，你说她怀着孩子去殡仪馆这种地方，那是要触眉头的。”“ 妈，没那么严重吧？”毛俊说着看了眼坐在沙发上的胡谷月。 胡谷月板着脸生着老大的气，自从上回陈华美私自替他请假，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了。这次他也不是非要参加追悼会，他生气的点是为什么陈华美要控制自己的人身自由。陈华美嘴巴翘得老高，说要是被什么脏东西冲倒了谁负责呀？你那个同学方志远他能负责吗？胡谷月皱了皱眉头，他最看不惯陈华美的这副样子。明明毛俊是陈华美的儿子，搞得却在跟男朋友撒娇似的。 这都是封建迷信，月月朋友不多，方志远的老婆周宁静他们俩算挺谈得来的，月月去送送他爸爸也在情理啊。 不行，别的事我都能由着你们去，但是这事儿不行。胡谷月接嘴了：“妈，您刚才说什么？说别的事儿都由着我们是吗？啊， 我说了吗？ 您说了。这样吧，妈，您要真不同意追悼会我可以不去，但是我想和毛俊搬出去住，这事儿您同意吗？” 陈华美愣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啊，搬出去？搬哪儿去啊？毛俊，你要搬出去？这事你们俩什么时候商量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不是，妈，这个……”毛俊看脸妻子说：“不是，月月，你那说什么呢你啊？” 胡谷月慢慢站起说：“毛俊，咱们搬出去自己住这件事 我跟你提了不是一两次了，你好像也没什么意见，是吧？今天我当着妈的面儿，把这事儿呢提上日程。哦，对了，妈，我和毛俊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们也有孩子了，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没有道理一直跟您住一块儿。我们呢，应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哼，反了你们！胡国月，自从你怀孕啊，我是怎么对你的？天地良心，我这每天伺候你，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跟个老妈子似的，你居然还要撺掇我们家毛俊搬出去住。妈，我说了，我和毛俊有自己的小家庭。 月月，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啊，走走走。毛俊拉着胡古月往房间里走。 胡古月甩开了丈夫的手臂，直视着陈华美。妈，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毛俊的吗？说他是妈宝，说他离了你，离了这个家，就什么都不是。妈，你以为你很爱毛俊，很关心他，但是你这是在害他。毛俊已经30多岁了，就算是我有心纠正他，改变他，或许已经来不及了。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任由你摆布的，我的孩子也是。我们不是这个家的物件，我们是人，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也应该有自己生活的人。陈华美痛哭起来，一下子坐到地上直捶腿。 哎呦，老毛啊，你听到没有啊？你儿媳是怎么对我的呀？我辛辛苦苦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我图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毛俊能有好日子吗？你看他娶的是个什么女人呢？整个就是一个泼妇啊！我陈华美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今天居然被儿媳妇指着鼻子骂呀！ 妈，您别来这套，这戏码您一个月至少要演3遍。是，公公去得早，你确实不容易。妈，我问你，公公去世是我和毛俊的错吗？你的辛苦我看到了，我也很感激，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要挟和控制我们吧。 哎呦，作孽哟，儿媳妇又指着鼻子骂我了。哎呦，老毛啊，我的儿子也不帮我了。哎呦， 陈华美一边拍着大腿，一边拿眼睛看着毛俊。 哎呦，别吵了，天天这么吵不累呀？毛俊说着。 可是两个女人这时候哪儿肯听毛俊的呀？陈华美见儿子不帮她，便站起来指着胡古月说：你真的要走？可以，你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你去哪儿我都不管，但是毛俊他不能跟你走，毛俊是我的儿子。好啊，妈，好一句，只要我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去哪儿你都管不着。这段时间你对我好，为我做的一切无非是因为我肚子里有毛俊的孩子。行，我这就去医院，我要做掉这个孩子。 陈华美和毛俊都慌了，他们了解胡古月，平时话不多的胡古月骨子里倒是倔得很，他真要是做了决定，那可是谁都劝不动的。 什么？你做掉这个孩子？你没这个资格，这个孩子是我们毛家的。哈哈哈哈，你们毛家？是啊，你们毛家的孩子。 毛俊看了看胡古月，妻子怀孕，他不能对她发火，又看看陈华美，老妈妈已经年迈了，他更不能对她发火。没办法，他只能冲自己了。但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青瓷花瓶，就往自己的脑袋上砸。哎呦啊！血水顺着他的额头滑落了。 胡谷月尖声地叫着。 毛俊捂着流血的伤口，不让胡谷月和陈华美碰。两个女人早已吓得不轻，又担心又害怕。 毛俊大喊大叫着， 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吵吵吵吵， 从我结婚开始，你们就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以前是没孩子，好，现在不是怀上了吗？为什么还要吵啊？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毛俊，你冷静点，那我先送你去医院。 不用你管，也是，一天到晚你做个没完。是，我是妈宝，我没用。那你当初干嘛要嫁给我啊你？ 陈华美试图靠近毛俊。哎，儿子，妈错了啊，妈错了，妈再也不和月月吵架了。乖乖，妈陪你去医院啊，现在就去。 妈，我多大了？我三十好几了，妈，是不是我干什么你都得陪着看着我呀？你能管我一辈子吗？够了，我早就受够了。我毛俊说完了，拉开了房门，扭头就跑。 哎，毛俊，毛俊，哎。两个女人在毛俊后面一声一声地叫着， 毛俊头也没回。 胡谷月抄起包也追了上去，没追几步脚下一崴，摔倒在地。陈华美赶紧大叫起来，哎呦，当心我的孙子。周宁静娘家的房子位于旧城区，是老公房，一进单元楼就有一股的酸腐气味扑面而来，扶手很脏，楼梯一侧的栏杆也是锈迹斑斑。家中遭变故后便搬了过来，那时候周宁静就极其讨厌这房子，只是现在多了一层心酸。当时他尚且年少，就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何况父母，尤其是父亲。后面这些年一半是在悔恨和痛病当中度过，各种况味怕是周宁静永远都无法感同身受的。想到这里他又落泪了。 方志远跟在妻子的身后进了房门。方志远第一次进门的场景忽然跃入了自己的脑海，比起丈母娘的黑脸，老丈人倒显得温和而淡然。那种淡然是经受过大风大浪的男人所特有的。老丈人跟方志远说，自己没有别的太多的要求，只希望未来的女婿好好的对周宁静。老丈人的话仍然在方志远的耳边回荡着，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啊，好好的对宁静，既然能够走到一块儿了，就必须到白头啊！志远呐，这男人呐，是要有担当的。 周宁静去卧室的床头柜里，找王秀芬说的那个老物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块手表，据说是王秀芬送给周长河的。王秀芬嫁给周长河的时候，她只是一个穷酸的小老师。两个人领结婚证那一天，王秀芬给了周长河这块表。周宁静端详着手表，她以前一直以为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他们也是不懂爱情的。母亲像个傻瓜一样，只知道拼命付出，拼命地对父亲好，父亲要下海，母亲全力支持，父亲失败，母亲不离不弃，后来父亲生病，母亲更是照顾有加。母亲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从父亲这里得到一些什么，一切只是因为母亲心里有父亲，母亲在意父亲。 响起了方志远的声音。宁静。 周宁静抬头，只见方志远泪流满面。 答应我吧，让我参加爸爸的追悼会好吗？当年要不是爸爸支持，也许咱们早就不在一块儿了。 是啊，我爸要是跟我妈一样反对我和你结婚，也许我真的不会选择你，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后悔了。周宁静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 我错了。除了这句话，方志远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哼，你没错，错的人是我。这些年，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或出轨，或被出轨，我不是没有见过。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老公出轨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周宁静身上。从百城重新出现的那一刻，我就应该要想到的，可惜我没有。方志远，既然你喜欢的是百城，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不是的，不是的，宁静，我和你结婚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爱我？哼，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在我爸病危的时候，你和百城厮混，你们要是我爸泉下有知，我爸心里该有多难过。 明姐，我跟你说过，那天晚上真的是喝多了，不管你信不信，我确确实实是喝多了。我醒的时候就已经在酒店的房间里了。我 周宁静看了方志远一眼，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那么，你和他，百城，你真的和他上床了？ 第一次我不记得了，第二次， 还有两次。哼， 方志远感到非常的羞愧，他说我第二次是安文已经来了电话了，我就还没有 来得及，是吗？ 我说的话句句是属实的。 方志远，要不是安文给百城打那通电话，你还不知道要跟百城来几次呢，是吧？ 不是，我是一时糊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那我问你，那天晚上你和百城，你们在哪家酒店？ 就在办晚宴的茂城大酒店。 哪个房间？ 哪个房间？方志远似乎在回忆着。 方志远回忆的样子让周宁静心里犹如猫抓狗挠。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